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鸡蛋鸡蛋，让你立马变成蛋卷棒。说到传统的煮蛋器，无非就是把蛋煮熟，要么就是水蒸蛋，吃也吃腻了。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给各位来点新鲜的吃法，做一根香喷喷的自制蛋卷棒。这款蛋卷器的外形很像传统的保温杯，外表采用了防烫设计，制作前先做点准备工作，倒少许油，当红色指示灯亮起时表示正在加热，等绿色指示灯亮起后就可以开始制作了。而它最神的地方就是，当你把鸡蛋打进去之后，熟了的鸡蛋卷就会自动跳出，这时刚刚打进去的鸡蛋就会变成热狗的形状。而除了能做鸡蛋之外，它还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种类的热狗，这就要看你的创意天赋啦。比如打蛋的时候还可以加点火腿肠、鸡肉、香菇、香葱等等，这样做出来的就是加带有肉肉的鸡蛋卷了，整个过程也就5分钟左右哦，是不是超级方便？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沿着体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红色的心，灰色的舞，藏不住我的痛楚，总记忆中枢你的温度，走的脚步追着我走投无路，沿着气味一路追逐，红着眼你忍住了哭，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在空气中蠢蠢欲哭。 请问捷运站怎么走？ 啊，你就直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

而又是情绪，闹点脾气，只希望你能对我多点关心。我假装并不在意，却放在心里，这样的压抑让我快喘不过气。其实你真的可以就掉头离去，甚至可以不用顾虑我的心情，你还是很有耐心的安抚我的情绪，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的想东想西。你是爱情绪，闹点脾气，只希望你能对我多点关心。我假装并不在意，却放在心里，这样的压抑让我快喘不过气。我承认我的惰性困住自己，仿佛下了一场灰色的雨，想要改变自己，选择是心里不必猜来猜去，搞得彼此紧张兮兮。你是爱是爱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现成的理由，几分钟之内理由就变旧，太难得想碰头就碰头，直直走一直我瞬间感受花了当头，难得理解说了吧做了吧，没办法那就想办法，气氛融洽浪费的人要被惩罚，难得理解爱了吧醒了吧，没办法就该 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

谁在谈恋爱，有什么大惊小怪，反正下一秒钟的我早已离开。我要一个人的希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 带着呢，安全带扣好了，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 汽车脚垫早就是私家车的标配了，很多车主还会特意选择加厚或者双层脚垫来保护爱车，但这却会在无意中埋下危险隐患。先听听爱车宝典，再检查一下你的汽车脚垫吧。因为脚垫过厚或者移动而卡住刹车导致的交通事故一直层出不穷，但却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我们对此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发现如果脚垫移位或者安装不到位，确实有可能影响到汽车制动和油门踏板的工作。特别是手动挡车，踩一次离合器，脚垫就会随着脚的发力前移，那些没有固定或者与车型不符的脚垫就容易卡住离合器或者包住油门踏板。有些车主为了方便清理车辆，会在织物材质的脚垫上再加铺一层橡胶类容易清洗的脚垫。其实双层脚垫更容易发生位移，同时每款车型地板的形状各不相同，最好选择专用车型的脚垫，尽量不要选择通用脚垫，以免发生边角上翘情况影响操作。爱车宝典专业提醒，现在的新款车型一般配有脚垫固定栓，安装脚垫时一定要固定好，对于没有固定栓的车辆可以用固定粘胶，以确保脚垫不会移位。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情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几年前，我在电视上认识了那个从亚美尼亚跟着邓中刚来到中国的金发碧眼女子，她叫努内。她跟着邓中刚去的地方是山东省荣成市崖西镇的张家庄村儿。她不知道那被丈夫苦苦思念的故乡竟是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她第一次认识了土炕，第一次认识了常常垂挂着的灯绳。清早起来，她在屋子里打转转，却怎么也找不到洗衣机。她来到厨房，发现一个很大的容器，想这可能就是洗衣服的东西吧。于是她把待洗的衣服投了进去。这时候她婆婆进来了，说：哎呀，你怎么把衣服扔进锅里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惹得她不断垂泪的地方，却成了她的家园。努内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了许多花，天天省着水去浇，一枝一叶精心地像照看自己的儿女。有了花，有了爱，就有了扎根的理由。简单生活格言：花开富贵，这是个多么逗人开怀的词。这个词不单单是用来描摹牡丹，所有被爱注册过的花一朝开放，那方暗淡的天地顿然变得富丽起来，金贵起来。 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